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11月7号，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哈，叫做立冬。立冬呢，你可以吃一点进补的东西。我想很多的朋友去中午的时候都已经吃了非常好吃的水饺哈。水饺这个东西，记得我在小时候的时候，只有过年的时候可以吃一顿。现在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吃水饺。今天我也吃到家人包的水饺，非常的幸福。当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桌面的时候，那是一种生命的馈赠和家的温暖。我也希望各位今天真的有时间的话，吃顿饺子。立冬了，春节元旦也就不远了。10点大陆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这个节目欢迎各位每天晚上出现的灵魂和善良的眼神。这个节目从2018年1月1号开始到现在，已经播出了11个月，每周一到周五我都在视频直播间等着各位，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是通过听收音机来关注 FM 98.2 AM 927的。我真的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来收看这档节目，你可以从中感受到这个节目更加想要表达的在夜晚的一种语言和话语，还有画面以及情感的部分。也来看看我，看看我这些年有什么变化。刚刚问了我们正在线的朋友们，能看到视频直播了吗？大家说可以了，我心里就忽然很踏实，就是用很有强烈的这种信任感和依赖感的互相成全。但今天晚上在11月7号的22点03分57秒开始，我们就进入了一种10点答录机的时间，我们需要听一些歌曲。我今天晚上选择的所有歌曲都是有我这个关键字的。那先读的这些歌名你听听看，比如说黎明的《我这样爱你》，曹玄斌《如果你爱我》，林忆莲《我不能忘记你》，李健《等我遇见你》，苏打绿《是我的海》，品冠《我一个人记得就好》，李泉《哪怕我很小》，蔡淳佳《我们之间》，黄征《你是另一个我》，和 Alain《 我很忙》。是不是所有歌曲的名字的这个当中都有我这个关键词？如果你今天晚上有兴趣，可以听听那些关于我的歌里边的你， 我想每一个人在听一首歌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关乎自己的故事，要么这个故事曾经发生，要么这个故事或许已经结束，但是又似曾相识，被一段旋律，一个歌曲当中的段落勾起尘封的记忆啊！我想每一个人都有我和你的故事，那些带有我的歌里的你，那个你他现在生活的怎样，你们是什么样的关系，朋友，陌路人，还是另外一种时空的精神爱恋和想象，来听听看。那真的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两种视频连接的方式来跟我取得联络互动，让这个夜晚你和我都显得不那么落寞和孤单。第一种，你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有十点打陆机找到就可以了。第二种呢，你可以下载花椒啊，搜索十点大陆机，马上点关注 从周一到周五都可以看到我。在线的朋友都有谁，让我看一看你们啊。牛与羊相互依赖，我们的孙小果啊，张二宝啊，娟儿不是天真是无邪啊，原来我在乎啊，还有腊梅，浩洋，浩洋啊，好像不是那个刘浩洋啊。不管是谁，我都希望你们来到节目的时候都能够有所收获啊！在线的朋友，如果你是真的我的粉丝，给我打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我看一下。首先登场的这位歌手，帮助大家可以温暖暖场的情绪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蔡淳佳。 等你等到不等了，很怕心疼的转眼就心痛了，就当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相信我们之间越难得就越值得。知道你在想什么，不代表我是什么，明白你不说什么，不代表我不要什么，但你让一切美丽了，那些坏的好的，我的手总是暖的，它总是想念你的手心的人。转眼就醒 想的不想了，很怕太快乐会变得不快乐了。就算你说真的，你是真的，紧抱着爱就不能呼吸了。真的，我是真的，我相信我们之间远暖的九月是 我。蔡淳佳的这首《我们之间》，既复杂又简单的情感关系，情爱里无知者，让我们一起在情爱的故事里，把这个故事的剧情写得，你是这个剧情的导演，你可以掌握每一幕戏的转角。长镜头，主人公的微笑和别离。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们是同一类人。我一直相信这句话，说两个人在一起相处时间久了，会彼此影响，会很像对方。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比如说你身边的很好的朋友相处几年之后，他身边有另外一个人，他们之间会越来越像，说话的频率、着装的品味、色彩的搭配、目的地、旅行目的地的选择，然后对一件事情的认同度都非常的像。或许好的恋爱就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他，或者他影响了你的一些很多生活的小细节，你们变得越来越像，越来越融洽。就像十点答录机每天遇到的朋友一样，其实到了夜晚，大家都是闪亮和善良的灵魂。如果你真的是有幸专门来到十点答录机，看到了这个节目，听到了这个节目，你会觉得这些节目呢，跟很多视频直播间的内容不太一样。这是我精心准备的一档深夜直播聊天音乐情感节目，我能做到的就是让它变得越来越好，我会竭尽全力。就像跟另外一个人相处的时候，我的状态是一样的。我很想说说我的恋爱观。就是谈恋爱的时候，你必须要全心全意的投入和付出。之前傻小子的时候会觉得，我很优越感啊，我那么年轻阳光帅气有才华，理应他对我好一点啊，我不要太主动。当你经过了人生的高高低低，身边的人走了一个又一个，不变的是风景和爱过的人，对不对？所以你会就觉得到底什么是最适合你的步调、节奏、感觉。总之全心全意的对一个人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也绝对不要隐瞒欺骗任何事情。情感上的，你可以不告诉他你很累，你可以有一点点小金库啊，制造纪念日的时候可以给他买个礼物，但是一定不要有隐瞒。我觉得两个人之间相处的时候，隐瞒和不信任是巨大的情感的鸿沟，会让你们其中一个掉进深渊，另一个也就跟着陷落进去无法自拔，或者离开了你们原来相爱的城池。所以我真的是希望变成另外一个自己，你是另外一个我。这些所有跟我有关的歌曲里其实都有一个你的影子。承认吧，别老说我没有，我特别简单，我不信。你一定会有一个，不止一个你，对吗？不同的时候啊，我身边有一个同事，新闻台的同事，她是我见过的最最纯真的女孩哈。她初恋哦，进电台27、28岁初恋的一个女子哦，然后结婚生娃了哦。 每次想起他，我都会微微一笑，那个笑是真的替他开心。嗯，如果两个人真的能变成另外一个人，那个就是男性的你，那个就是女性的我，该多美好啊！这首歌曲来自于黄征，嗯，你是另一个我，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要伤害你自己，嗯，对自己好一点就是对我好一点，然后我们有什么事共同商量，开开心心的哦。 你知道有一双眼睛清澈见底，能将一切变得纯净。你知道有一种聆听牵动着你的神经，感受到与你的距离，有种感情叫做等，有种心动叫做等，有种默契叫做忠，有种信任叫做宠，有种快乐叫做疯，有种分离叫做痛。就在那一刻，世界安静了，你不是我的朋友，你是另一个我。就在那一刻，世界安静了，你是我的朋友，是另一个我。有种感情叫做懂，有种心动叫做等，有种默契叫做忠，种快乐叫做疯，有种分离叫做痛。就在那一刻，世界安静了，你不是我的朋友，你是另一个我。就在那是另一个我。 嗯，有很多的句子黄征唱的非常的好听，一首歌的旋律是非常重要，而且与歌词结合是相当得体。我最喜欢这首歌里一句歌词叫做有种快乐叫做风，希望大家从这首歌里体会到两个人之间那种微妙的关系和连接。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你音频视频同步收听收看直播带来的深夜直播节目十点大陆记。 我希望所有有志音乐家们都尽快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我知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维持生活，维持生计，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是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 个重要的个体，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秦四峰，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答录机 To be a better man。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我们一起在深夜这样一个安静的时候，一起变成更好的人。欢迎你光临十点大陆机。你现在在中国哪个地方看我的直播，或者你在世界哪个网络看我的直播，移动、联通、小灵通，anyway 无所谓，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夜晚保持一个连接。非常感谢所有关注我今天晚上的新朋友，还有我的朋友徐瑞放到了他的朋友圈里的进来的一些旅行圈里的朋友。我觉得经常在路上的人呢是极其敏感的，因为他们每天会跟时差打交道，会跟客户打交道，会跟行程打交道，包机空机的时候大家会想怎么把这个票卖出去，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之后呢，要带着大家一起好好玩这个地方，还要服务到大家，不让大家受委屈。我曾经做过很多的一个就是全中国旅行榜样的一个节目，所有的优秀的代表都会上我这个节目来说他们工作背后的故事。有超级的领队，这个领队他会四国语言，然后他手机永远是24小时开机，而且经常有的游客或者旅客就他带团的那些朋友凌晨1点钟他刚刚进他的房间休息，都是疲惫的身体，然后就问一些特别细碎的问题，这个插线板怎么用啊，这个有没有转接头啊，晚上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吃的，我们饿了，在随时随地保持一个高度警惕的状态。而且他还非常的要保持一个良好的服务态度，面带微笑，其实他已经非常劳累非常辛苦。所以说人生就是这样的，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可以去拓展我们生命的宽度，因为生命的长度我们也许改变不了，但是眼界是可以改变的。当你经历了大山大河大风大浪之后，你才有宽广的胸襟去应变和接受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下展现出来的不同的情绪反应，这是心理学的一个部分。今天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我是晚上特别酷哈，因为广播有一种质的元素，就是这个人的音色啊，也许你见不到我什么样，因为我怕你们见到我会更喜欢我。哎，你在说什么周准，不要这样讲，大家不会相信。就是如果没有视频直播这样一个介质的话，只能通过广播来听这个人的声音。那比如说有的主持人就会夸大其词，发挥他声音绝对的能量，比如说这样说，哎，你在吗？你现在过得开心吗？需不需要人陪？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哎，你在吗？你现在需要人陪吗？我是谁？这是第二种方式。其实中我在这个行业10年的时间，我现在终于明白怎么说话才能让大家觉得舒服，就是不做作，发挥你音色当中最舒服的部分，结合你节目的气质，才是最舒服的表达。其实人际关系啊，朋友相处啊，然后情感的勾连都是这样的，你自己都不舒服了，别人一定会觉得很难过。所以不管你是什么行业啊，做什么事情，在哪个城市，你现在的生活的境况是什么样， 你自己舒服就最重要了。我有很多微信的朋友说，哎，今天舒服了，我在喝了一个下午茶，今天特别舒服，跟客户谈得很开心。舒服是最重要的，而且也是两个人相处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种关系。我们两个在一起，哎，你俩为什么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很舒服，这个字就非常人羡慕。谢谢大家来捧场，刚刚进场的静怡，谢谢你，谢谢和平凯，谢谢 Baba Luck， 谢谢二宝的歌，谢谢和平，谢谢刘松青，谢谢苏欣，南方的家，街头的落魄，罗地小生，赢7443182B，这个名字还挺厉害的，谢谢你来到我的直播间，通过一地狗毛的分享，北京今天是立冬，天气寒冷。这几天的天气都会有一点点冷，早晚温差非常的大，而且你白天也许是15度，到了晚上我走出直播间的时候大概就-1度了，我裹紧我的大衣融入到夜色当中，这也是我觉得很酷的一面有人说你晚上天天说话直播你累不累？那我问问你，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22点到23点，我来说一个小时，而不是轻轻松松的坐在这儿看着你们。我要高度集中看镜头，看到我对面的3个屏幕，还有4个摄像头，还有我的 iPad， 我还要说话，还要回复大家的留言。你说我累吗？我是有一点点，但是我非常的享受这个工作。你有没有发现，在很多的生活的阶段当中，你会看到这个人累得很有味道，累得很有内容，而不是疲累乏累空洞。 So 做一个你喜欢的事情，然后呢适合的调整自己的作息是特别的重要。又回到刚刚的领队啊、导游啊、旅行啊，任何的职业行业情感关系都是一样的。谢谢二宝送我的掌声，我也送我自己掌声，送给大家掌声，我们彼此成全彼此。确实我很忙，你们也很忙，忙了一天了还来十点打录机听节目。如果你想跟我聊天就打打字跟我说话，如果你不想动手就静静地看着彼此听好听的音乐吧。 Alain 我很忙， 不需要假期，我没地方可去，不需要狂欢，人群只是空虚，数的关心只是嘴上说说而已，真正懂我的人是自己。我的眼睛一做梦就看到你，一闭上就想哭泣，笑容忽然间变成奢侈品，的生活充满了和你有关的记忆，每每靠近满城风雨，就让我忙得疯掉，忙得累到连哭的时间都没有最好，就让我忙得忘掉你的怀抱，他曾带给我的伤心多狂，就咬牙说我很忙，这完美的话，完美的伪装，才让我的痛没人看到。 今天这首歌曲是最契合主题其中一首，我很忙。关于我的歌里的那些你，一闭上眼睛梦里都是你，每次见面都满城风雨，这是一个揪心的爱情故事。 一做梦就看到你，一闭上就想哭泣，笑容忽然间变成奢侈品，每天要问你的一句， 时间都没有最好，就让我忙得忘掉你的怀抱，他曾带给我的美好。有人问好不好，怕伤心多狂，就咬牙说我很忙。这完美的谎，完美的伪装，才让我的痛没人看到。当一个麻痹的人那有多好，心里没别的，只有忙忙忙。工作是一种抵抗，一帖解药，人怎能被想念打倒？有人问好不好，怕伤心多狂，就咬牙说我很忙。这完美的谎，完美的伪装，才让我的痛没人看。 因为一首歌会想一个人，就像这位朋友说的，我想你了，张丽，你还好吗？张丽，你还好吗？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这个城市里一定有很多这样的影子和个体，每天自己很忙，忙到没有时间去谈恋爱，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去歇歇息，歇息一下肉体和灵魂啊。每当闭上眼睛的时候，就会想起一个人，这些歌里的那个你会在晚上不经意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这都是人生当中觉得哎呀，这个人好矫情啊，你都没有工作了，你工作都不保，你还想什么爱情，先把面包搞定吧。谁说不是呢？在这个越来越节奏快捷的社会当中，城市里，特别是城市当中，当霓虹闪烁起来的时候，又有几个人能够抗拒甜蜜的味道呢？我不相信，我也绝不认同。当然了，每一个人对爱情和物质的要求不一样，你不能要求所有的人跟你都是一样，但是那种需要被依赖的感觉，去呵护的感觉，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说准子，你觉得特别漂亮的姑娘女孩好不好追啊？我说分人吧。然后那个男孩就跟我说，哎，我身边好多朋友说呀，特别漂亮的姑娘其实没男朋友，比那些长得不是特别好看的姑娘好追。这倒很有趣的情况啊，也许漂亮的姑娘自带光环，身边的那些仰慕者追求者会觉得她漂亮一定有男朋友，就自己从半路回去了。我想追求幸福的方式有很多种，一个充满力量的男生啊，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做事的时候专注，干净，然后阳光，那一定会吸引女孩的目光。一个女生单纯漂亮美好，然后大方不做作，那一定也会招男生的喜欢。 所以我想听十点打录机一定可以找着对象加薪什么的。你看这两个情绪忽然刚刚是一种美好的东西，加一个加薪找对象皮肤白什么的，这就是日常的生活。所以我们可以高高在上的想一些浮云的东西，比如说哦，有一天我的公司要纳斯达克上市。你也可以接接地气说我要跟我的爱人去云南的一个餐饮馆子吃一顿米线。 Anyway， 只要你心中有爱，只要你脑海当中有一些对于爱情生活的自己的一些严格的勾勒和规划，那你就有可以期待的权利和理由，对吧？当然了，听十点打录机有很多的功能，比如说 To be a better man 可以变成更好的人，这是其中一个功能。第二个，涨工资，找到另外一半，皮肤白，然后这个还治疗发际线，然后腿变长。说到这些，其实有些时候感情的事是自己的，跟别人任何人无关，甚至跟你喜欢的爱的那个人也无关了。有些故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就可以了，也就是像品冠唱那首歌说的一样， Anyway 我一个人记得就好，我开心的时候想到你，我难过的时候也是因为你，我想重新开始的时候也是你，都是你啊。你还好吗？ 现在空荡的床，梦反锁在铁窗，睁开眼数不完第几个绝望的天光。我的从前以后都留在你身上，筑成到围墙，这去后半生的晴朗。谁说时间是解药，一天一天回忆能淡掉，我的悲伤却好不了，像一片刺青擦不掉。你忘了我一个人记得就好，你走了我一个人想念就好，给了承诺就要做到，是我最后一次却是坚持的骄傲。太痛苦我一个人记得就好，只要你走了以后快乐就好，曾多重要已不重要，那些热恋喧闹有过就好。时间不会是解药，服用越多越无处可逃，它抹不掉每一张印在我生命的合照。你忘了我一个人记得就好，你走了我一个人想念就好，给了承诺就要做到，是我最后一次垂死坚持的骄傲。太痛苦我一个人记得就好，只要你走了以后快乐就好，曾多重要已不重要，那些热恋喧闹有过就好。你忘了我一个人记得就好，你走了我一个人想念就好，情愿一生被你套牢，就算你已不在，让我做你的依靠。再痛苦我一个人记得就好，只要你从此以后过得更好，曾多重要已不重要，残留多少遗憾我来煎熬，就让我一个人记得就好。 有些事情我们一个人记得就好，跟任何人无关。这个世界只有你可以自己做主。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曹玄斌，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 就像曹玄斌说的一样，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能回到从前吗？我给你五秒钟的时间想想。如果是一个很经常用的词，如果他还在乎，他会做那些事情吗？如果我是他，换位思考一下，他做的事情我能做出来吗？我们天天如果的话，生活就没有准确的感受。红耳钉，谢谢你，谢谢三七分享我的直播间。一地狗毛说，那些人活在我们记忆中就是永远。是，就像刘德华先生那首歌真永远一样哈，有多少人有多少爱哈。黄尔丁说，音乐是人们宣泄情感的工具，可以净化一个人的心灵，能教化一个人，鼓舞一个人的斗志，让一个人兴奋或让一个人伤心，让一个人想起往事或让一个人畅想未来。总之，人的七情，我帮你加一个六欲好了，人的七情六欲都能用音乐的语言来抒发。十点打录机真好，准哥，什么叫做缅怀的声音，怀念的声音好吗？ Anyway， 我知道你要表达的意思。就像很多的网络的那种搞笑的这个娱乐小红人的一样哈，真好。是，我相信明天会更好的。二宝说，回到从前会不会重新选择？可惜没有如果。是的，可惜没有如果。可是如果你爱我的话，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爱我，你会怎么接这句话呢？如果你爱我，你可以想想怎么发展下面的段落。如果你是一个编剧，给你一个30万这个编剧的费用，一个月写出一个故事，编剧的开头五个字，如果你爱我，你试试看。如果你没有灵感，我给你一点灵感的启发，曹玄斌，如果你爱我，这个前奏特别像可惜不是你，可是他仿吓醒了。在这个夜晚，有请曹玄斌。 海的另一边有我的思念，是苦是甜，是哪一种感觉？如果有一天我们会相见，我说我爱你，会不会太直接？云和天离别，没说过再见，因为有风为它带去思念。落下的琴弦，你如何听见？这旋律弥漫记忆中你的脸。如果你爱我，如果你爱我，我想我一定是世界最幸福的。你为我的生命画上了 就能一直爱下去吗？你是不是也曾傻傻地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我也问过，任何人也都问过这个问题，最后只有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云和天离别，没说过再见，因为有风为他带去思念。落下的琴弦，你如何 听见这旋律弥漫记忆中你的脸。如果你爱我，如果你爱我，我想我一定是世界最幸福的。你为我的生命画上了最美的颜色。如果你爱我，如果你爱我，我想我一定是世界最幸福。 熟悉的影子，如果你爱我，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打录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 以后 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时间来到了22:48，谢谢你还在收听收看十点大陆记。我呢个人有一个微信公众账号，我自己的有1500到1600这样的听众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是准时大陆记里。有一个朋友叫做生如不下话，他说我住在华茂高档的社区公寓楼里，我租来的房子，我每天晚上在很高的楼层看到北京非常繁华的长安街的夜景的时候，我都会点一杯红酒在阳台上听看十点打录机。他说我听看你很久了，我时常会觉得一个人在这个城市极其的孤独，我收入很不错，然后我已经到达了一个可以自由支配资金的人，但是我极度的孤独，每当夜色袭来的时候，我身边没有几个可以说的朋友，每个人都在竞争，都在向更好的生活去拼搏。他说他想点播一首歌曲，他说我特别想以前的那个我叫他先生的人，可是现在这个先生已经不是我的先生了。他说他很孤独，他说再开始一段新的恋情太难了，也许自己已经到了一个让人望而却步的收入状况吧，他很尴尬，可是他说他对感情要求又不高。她是一个36岁的女人，她就写了这些，我也回了她很多的话，因为我们年纪大概相仿吧。每个人到了生活的区间里，生活的一个级别当中，都会有新的生活的内容。所以呢，你不要羡慕那些比你高很多的人，也不要奚落那些非常非常平民化的朋友。 在你可以掌控的范围之内过好你的生活才是人生赢家，对吧？舒服，一定要过得舒服，不劳累，不颓废。也送给生如不下花这位女性朋友，希望在你住的花茂高级写字楼里啊，住宿楼里的几层的阳台上，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能开心一点，酒少喝一点。林忆莲，她点播的这首歌曲，林忆莲，我不能忘记你，我不能忘记你。纵使我可以有非常丰满的这个翅膀飞来飞去，但是我每次靠岸的时候，都在那个码头。 我和你的过往要用什么交换？难道怀疑就可以推翻？我们都受过伤，那是寻常，痛淡灿烂。被遗落的时光，被废弃 不堪，来回碰撞。 心情、身体，在哪个生命的阶段里，对自己好一点，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还有一首歌的时间，谢谢所有今天进场的好朋友们，也看到了大家喜欢杰克堂，喜欢我们的女主播，也非常的开心。谢谢大家喜欢我们周六周日和周一周五两个主持人带给大家的十点大陆机，声音可以打开一扇新的窗户和世界。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节目当中交到越来越多的好朋友，能让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不管这些我里的歌，有我字的歌，你想到了谁，如果你想到了他，如果你不能联系他，就拿起笔用心把他的名字写在你该写的地方。你不要忘记接下来的伍哲通先生的好想和你说，我是已经跟你聊了一个小时的周准。 Love is love， 祝你们晚安，谢谢你们今天晚上的到来，明天让我们缘分继续，拜拜。 我要将这双眼如何俯瞰，然后才可将猜疑都变信任，还要等双手再如何拉紧，不说话也可才可将安全感觉抱住，还要经多少次和谐相处，不见面也可学会独处，用最孤独的心换最温柔的爱，我仍然盼待，何时才发现，就算天涯海角都可能覆盖。我们难道没信心？这样我道言语竟比内心更美丽，还要将多少爱埋藏心底，感觉便会保留到夏季， 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3:00，未来的时间刻度。